为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什么时候，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同为海洋大学从事生物研究的游大海、蓝慧欣、季之章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三人痴迷于光怪陆离的海洋生物，正和沉船宝藏还有众多珍稀的珊瑚，但因为一次深海探险发生意外，蓝慧欣魂归大海，游大海痛苦不堪，季之章也伤心离去。多年以后，游大海的女儿游小鱼与一群潜水爱好者被莫名其妙地抛弃到一个神秘的海岛上，渐渐发现这一切可能跟近年来猖狂东南亚的海盗有关。但接下来郑和沉船、海洋巨兽、神秘的珊瑚基地一一出现，多年前沉寂的往事也渐渐浮出水面。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林小冉为您倾情奉献逐浪计划，演播小米。 上集当中说到，海哥驾船来到逐浪岛寻找小鱼，对于小鱼同行众人的来历充满怀疑。当天晚上，坚强和丽丽就用迷药迷倒了木屋里熟睡的大家，王法想阻拦他们的时候被海哥拦下。借着船吧上的灯光，海哥终于把王法打量清楚，半晌他才开口：你们的情况我现在全知道了，这群人里头肯定混进了海盗的奸细。小姨说可以保证你和马鹏那小子不是坏人，其实我不信。王法苦笑：那你还叫我上来干嘛？你不是说要留在这里玩几天吗？行，不过每个人都要通过我的测试，测试通过我把你们当贵宾接待，送你们安全回家，通不过的就留在这里等死。海哥的脸上没有一丝笑意，看起来他是认真的。 非法拘禁可是不小的罪名，虽然这里你说了算，也不能没有王法。 王法犹豫了一下，还是捂着自己的喉咙说了出来，以防又惹怒他来一招锁喉手。小鱼面色紧张起来： 爸，你可不能乱来，还有你答应我的，测试完这些人就会给我解释清楚，不然我不会跟你这么配合的。 海哥点了点头，说话算话。原来这就是父女俩重归于好的条件。王法想了想， 看来我没有选择，你要怎么测试我？ 海哥悠闲地喝了一口水， 急什么？ 就在这个时候，王法听到了发动机的轰鸣声，跑到甲板上一看，逐浪号竟然已经离岸驶向茫茫大海。王法奔回船吧，大声质问： 你要把我带到哪儿去？ 海哥脸上露出了一丝古怪的笑容： 等会儿你就知道了。 海哥是逐浪号的船长，大副、二副、三副都是些黑瘦的汉子，同时兼任着水手、机工、厨师和服务员，他们个个身手敏捷，但也都沉默寡言，跟魔兽世界号的船员们同出一辙，这是个很不好的联想。 王法想知道他们如何在这片磁场紊乱的汪洋里航行，也好便是出竹浪岛的路。可惜他没能走出船吧，就被海哥简单的喝止， 坐下。 在被海哥盯了漫长的半个小时后，竹浪号在一堆礁石群附近抛下了锚。海哥看着昏昏欲睡的小鱼， 丫头，爸爸带你下海探宝吧。 有宝贝当然好。 小鱼精神起来，想了想又看看王法，难道带他下海就是测试？海哥笑笑， 走去换装备。 下水前的潜点简报，海哥用大流和大祸两个词来概括，意思是此地洋流湍急，但大型掠食性动物很多。不过这时是此地一天当中洋流最平静的时间段，小鱼和王法自然成为前伴，互相为对方检查调试装备。两人身体配合很默契，过程中王法却不忘挤兑他几句，小鱼也不客气地回敬。虽然相互撕得不留情面，但他们之间有种奇妙融合的氛围。一旁的海哥看来这俩人简直在打情骂俏，莫非他们在恋爱？ 这小子长得太俊，油嘴滑舌，看起来一点都不靠谱，做父亲的并不觉得这是个好选择。 海哥皱起了眉。穿戴好水费，作为潜导的海哥第一个迈步入水。这时天已经亮了，第一缕晨曦已经温柔地铺满了海平线，游艇附近不时有旗鱼欢快地跃出水面，在空中急速地划出一道弧光。小鱼和王法交换了入水前最后一个确定 OK 的眼神，利索地迈步入水。这是一片清澈如玻璃世界的海域，尽管太阳没在当空，仅凭晨曦能见度就达到40米以上。一入水，五颜六色如万花筒般的小鱼便迎面飞来，前面带路的海哥转身跟他们交换了一个 OK 的手势，也收获了俩人面镜后惊喜到发亮的眼神。一只绿蜥龟憨态可掬地在他们身旁游过，它那长长的桡足像船桨一样滑动，桡足和背甲都有亮丽的大花斑。它的尾巴很长，是一只公龟，体重可能超过100公斤。这还是王法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绿蜥龟，兴奋地牵住了小鱼的手，示意他往这边看。小鱼却更加兴奋地用力回握王法的手，示意他往上看。一只巨大的蝠鲼像风筝一样掠过他们头顶，这种叫魔鬼鱼的巨物是水射师的最爱。这只蝠鲼的展翼可能有5米以上，比体长还要长。这是一只雌蝠鲼，凭王法的经验，现在正是蝠鲼的繁殖期，可能附近还有其他雄蝠鲼。果然几只体型较小的雄蝠鲼一起尾随而来，他们欢快地追逐着，雌蝠鲼开始放慢速度，一只雄蝠鲼游到了他的身下，并用胸鳍爱抚对方的身体，他们在交配。虽然在水下，小鱼也感到了脸发烧，他扭过头不敢看，王法却兴奋得眼睛都不眨。现在他最后悔的是没有带摄影设备，错过了这次，他不知道多久才能再等到机会。这个人太下流了。小鱼在面镜后面向一脸喜色的王法翻了个白眼，从他手里挣脱出来独自游开。小鱼看到了一条巨大的红色章鱼，高兴地追逐着他。害羞的章鱼躲进了一块岩石后边，小鱼绕过去想看清楚，不料不小心碰到了他的触手。章鱼以为敌人来犯，闪电般扑上去缠住了小鱼上半身。小鱼惊慌地挣扎着和他的触手搏斗着，但是他就像生了根一样将小鱼越缠越紧。这时他的呼吸调节器也突然被拔了下来，一根大触手缠住了他的颈部，小鱼陷入了极度危险中。不远处的海哥和王法飞快地游来，王法先到一步，他没有用力和章鱼触手搏斗，因为这种体型的章鱼足以将一头鲨鱼缠到骨折。王法伸手捏住了章鱼触手上的吸盘，这些小小的吸盘每一个能有15千克的吸力，是它们的巨大吸力制造出真空，将小鱼牢牢锁死。 只见章鱼吸盘受捏，吃痛便松，王法轻轻拨开触手，小鱼窒息的喉部立刻一松，王法把掉落的呼吸器塞回他嘴里，小鱼用舌尖顶住呼吸器，按下出水键，将呼吸器里多余的海水喷出，这才恢复了正常呼吸。再看那条差点把他缠死的章鱼，已经悠闲地游开了。王法狠狠地瞪着小鱼，把他的右手死死抓在了手里，用眼神告诉他不能再离开他半步。小鱼惊魂未定，只能用抱歉的眼神看着王法。他又救了他一次，所有这一切都被随后赶到的海哥看在了眼里。现在小鱼不敢再挣脱王法了，小小的惊吓很快被一个大大的惊喜掩盖。他们看到一条纺锤形的大鱼优雅地游了过来，它的体长接近3米，有着短短的鳍肢和剪刀式长尾，胸部每侧有一个乳房。王法和小鱼惊讶的差点忘记了呼吸，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只有在海洋展图片上才能见到的如艮，也就是传说中的美人鱼。王法觉得现在是自己人生中最幸福的一刻，在这里他把大部分人一辈子都看不到的风景全都体验到了。小鱼激动的在发抖，如果说平时船前固定的几个潜点可以打80分，这里杠杠的要评1万分，因为感觉到太幸福，不知不觉中他和王法十指紧扣，在美丽的海洋世界并肩齐飞。不过这种幸福感在他们前行一段之后突然消退了，他们看到海里张开了一张天罗地网，这种被明令禁止的渔网可以在海里绵延几公里，见过这种网才能明白什么叫断子绝孙，什么叫一网打尽。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逐浪计划》，作者林小冉，由小米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海哥停留在渔网前，似乎在思考什么。小鱼好奇地游了过去，用写字板问海哥，这是你放的网吗？海哥没有回答，倒是转头看着王法。王法愤怒地做了个要上浮的手势。回到船上，王法卸下装备就找船员要潜水刀，刚才在水下他就想去割渔网了，就在王法想再次穿上装备时却被海哥给拦住了。你要干什么？王法没好气地说，我要下水割渔网，这么多珍稀动物，你这是要断子绝孙吗？放肆，这是我给你的测试。海哥厉声喝道，一会儿抓一条美人鱼上来，我会把它开膛，然后让你做手术救回它。你不说你是兽医吗？我倒要看看你有几斤几两。王法愤怒地瞪着海哥，没想到你真的是海盗，动物和人一样都是生命，你这样跟杀人没有分别。海哥冷冷地道，别假惺惺了，植物就不是生命，你敢说你没吃过鱼没吃过青菜吗？王法一时语塞，但很快找到另外的点，你知道那些潜水员要花多少钱才能千里迢迢来看他们，你这样随便捕杀在菜市场不过卖几块钱一斤，值得吗？人既然站在食物链顶端，所有比你低级的生物都是上天给你准备的菜，如果这是杀戮，那你去烧香祈祷他们下辈子投胎做人吧。最后一个上船的小鱼一直目瞪口呆看着他们，这时才回过神来，王法你冷静一点，王不可能是我爸爸放的，他是来救我的，哪有功夫放网，这艘船也装不下那网。王法一愣，不过依然没有停下穿戴，不管谁放的我都要割。海哥冷冷地再补一刀，今天你要是割了那个网，就永远也别想回到陆地了。王法倔强地瞪着他，那你现在就杀了我，反正伤天害理的事儿你也没少干。 海哥一把抓起王法身边的潜水刀抵在了他脖子上。海哥的动作像闪电一样快，反应过来同样想抢刀的王法只差了一秒钟变成了砧板上的鱼，一动不敢动。小鱼大喊： 爸，你是不是疯了？你没有资格决定王法的生死，而且那些动物多可爱啊，你不能干这么丧心疯狂的事儿！ 就在这时，只听得一声滑响，一条巨大的鳍鱼跃上了游艇。最爱在海中跳跃的鳍鱼是渔夫们心爱的猎物，可它也是极其危险的。现在这条横向搁浅在船舷上的鳍鱼前后悬空，就像个多动症孩子一样惊恐地摆动着身子。他那长枪一样锋利的吻和巨大力量的尾巴毫不留情地横扫着船上的杂物，沉重的气瓶都被他扫倒了几个，滚落一地。刚才还说海洋动物很可爱的小鱼发出了害怕的尖叫。王法心里突然掠过一个念头，这些大型掠食动物才是食物链顶端，和它们共处就像在雷暴天气抱着金属棒一样危险，你若不敬而远之，随时可能被它毁灭。一个船员拿着木棍走进鳍鱼想制服他，王法大喊一声：小心！迟了，鳍鱼的尾巴扫中了船员的腰背部，把他扫得飞到了船的另一边，他倒在地上爬不起来，一脸痛苦。海哥急步把吓懵的小鱼拉到船舱，这时王法随手捡起一条刚用过的浴巾，一把扔在鳍鱼头上，蒙住了他的眼睛。说来也怪，鳍鱼立刻停止了挣扎摆动，不一会儿便安静下来。王法走过去轻轻一推，鳍鱼应声落海，欢快地扎进了深海中。被吓坏的众人这时才敢过来，王法奔到受伤的船员身边，伸手在他脊背上摸他了一阵，又让他翻过身在胸腹各处按压，见他没有剧烈痛楚，这才松了一口气。 没有骨折，也没有内伤，休息一下会好的，这也算你命大，如果被鳍鱼嘴巴捅到，我们就得请直升机救援了。 小鱼一直吃惊地看着王法，今天的他真是霹雳无敌帅，此刻小鱼的眼神几乎有点崇拜了。 你为什么用浴巾蒙住鳍鱼的头？ 其实只要你不冒犯鳍鱼，它是不会主动攻击的。它搁浅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周围的一切让它很害怕，当然会挣扎。如果蒙上眼睛让它看不到，自然就不会挣扎了。 这时身后响起了一阵鼓掌声，是海哥，他沉重有力地鼓着掌。这还是小鱼第一次看到海哥用如此赞赏的眼神看一个人。海哥没有接话，却拿起藏在气瓶后的一把手臂长的不锈钢大剪刀递给王法。王法不解的道： 这个是？ 海哥笑了： 恭喜你通过了我的测试，你的确是个好手艺。现在我们一起下海捡渔网吧。 这么说，爸爸断定他不是坏人了？ 小鱼惊喜地问。海哥把笑容一脸： 我只说他是个好兽医，如果他敢打你的歪主意，一样是坏胚子。 王法有点脸红，赶紧转移话题： 看来渔网不是你放的。 海哥板着脸冷哼了一声：这把渔网剪锋利无比，看起来很像是海哥专为捡渔网设计打造的，只花了几分钟便把天罗地网捡出了一个大洞。如果用那把小潜水刀，只怕半天也搞不定。等到盗猎者们来收网时，网里的猎物会在出水前全部跑光。小鱼一想起这个就非常兴奋，上船后王法也抑制不住开心，主动伸手与海哥相握，便和他撞了撞肩。 小子，这不代表我们就是朋友了，我的生活与你无关，以后不要再亏疼。 可惜海哥煞风景地丢下了这句话。返程前，小鱼突然问海哥： 爸，这就是你平时出海做的事吗？因为怕我跟来有危险，所以撒谎说去钓鱼。 海哥假装没听到，陷在沙发里发出了鼾声。王法虽然通过了测试，依然被限制在船吧，不得在途中外出。 他一夜未寐，仍物睡意，一会儿想到在三亚逐浪专用码头上进出的渔轮，那些有去无回的设备和生活补给，一会儿又想到逐浪岛上的玻璃发电机、神秘的惠帝雕像和郑和壁画。刚对海哥产生的肯定又回到了现实。人都是多面的，慈善家中不也有杀人犯吗？王法对这个海哥越来越感兴趣了。逐浪号是披着金色的阳光进岛的，远远就能看到木屋那些人都在海滩翘首以盼。当然，他们当中没有坚强和丽丽。船头并没有向码头靠拢，而是转去了弯洞的方向。不等王法、小鱼开口，海哥主动解释： 我们先去收个网。 王法和小鱼吃惊地对视了一眼。逐浪号抵达弯洞时，王法被允许和大家一起出来到甲板上。弯洞里的发电箱轰鸣依旧，同时还夹杂着微弱的叫喊： 救命啊！ 定睛一看，在洞口像门神一样一左一右被渔网困住，大半个身子泡在水里的人，不是坚强和丽丽又是谁？一见到有人来，这两个家伙崩溃了，连哭带喊： 海爷爷，您饶了我们吧。 小鱼当场就笑喷了，王法倒是松了一口气，跳下海和渔船们一起把两只大笨熊解救出来。他们在海水里泡了六七个小时，尽管这里是热带，但夜里的海水温度并不高，长时间的浸泡让两人的身体肿胀发白，上船后浑身发抖地抱着水瓶狂喝。在逐浪号的船吧，由海哥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体岛民会议，中心议题是提审坚强和丽丽。海哥像个山大王一样陷在他的主位里，两个笨贼可怜兮兮地披着浴巾低头蹲在地板上。早上才从乙醚后劲里苏醒的众人围坐一圈，愤怒地指责着他们。下集当中，经历了惊心动魄的一夜，海哥正式通知大家要对所有人进行测试。大家在不安与忐忑中享受着在逐浪岛的生活。 同为海洋大学从事生物研究的游大海、蓝慧欣、季之章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三人痴迷于光怪陆离的海洋生物、郑和沉船宝藏还有众多珍稀的珊瑚，但因为一次深海探险发生意外，蓝慧欣魂归大海，游大海痛苦不堪，季之章也伤心离去。多年以后，游大海的女儿游小鱼与一群潜水爱好者被莫名其妙地抛弃到一个神秘的海岛上，渐渐发现这一切可能跟近年来猖狂东南亚的海盗有关，但接下来郑和沉船、海洋巨兽、神秘的珊瑚基地一一出现，多年前沉寂的往事也渐渐浮出水面。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林小冉为您倾情奉献《逐浪计划》，演播小米。 请问 啊，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 耳熟啊，好像在那边，故事大道954号。 谢谢。故事酒吧，找到了。请问，这间酒吧什么时候开门？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喜欢听人讲故事的调酒师？ 对对对，只要跟他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还免费送鸡尾酒呢。开门时间应该是晚上9点。 一杯欢离合，寄给云朵，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 请问。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018年周一至周五晚9点，北京故事广播 FM95.4，让我们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